列国 怎奈这日暮已黄昏，到了晚饭后，心神不得什么稳，猛听得这蹦蹦蹦，琴连响啊，这才断了这么好几根啊！啊，伯牙一见琴弦均断，心中暗说不好，莫非贤弟恐有不测，吩咐童儿将琴收起，各自安歇去吧。正在思想，面前来了一位老者，伯牙上前叩尊老丈，借问一人钟子期，老丈可曾知晓？老丈闻听两眼垂泪，说尊官莫非是于大人？子期乃是小老儿之子，不想他前秋故去了。伯牙闻听叩尊托付，不知我贤弟目在何处，请伯父指引。老詹闻听头前引路，不多时来到了坟前，伯牙吩咐堆土焚香朝墓祭 去世的魂灵自去岁接近难时刻此生此亡家回乡养精时指望保先帝为官上进我想先帝你命归阴经撇下逍遥双亲每日去上高山砍柴苦奔你砍柴为何独撇兄一人西思想再服此情不告论贤弟你不在少之于一兄我今日在那坟前调亲云从此以后我实在不能够扶摇琴扶罢了站起身将心一狠举起了摇琴摔在了地崖尘伯牙摔琴不要紧只吓得中爷